锵锵三人行，你们好， 徐老师， 阿宝，很多女士羡慕你啊， 啊， 因为这个你是长得一张娃娃脸，是吧？ 啊， 不管多大，长得多老，你还是看着很 年轻。你别暗示，人家就是娃娃，人家就是娃娃。 我就遗传嘛，我爸爸也是娃娃脸啊。 但是其实他这个心态还是比较狂野的，是吧？ 你也没有狂野，但我真心的觉得啊，你只要一直保持着年轻的心啊，你的状态就会维持在很年轻的状态。 哦， 对，我觉得那个其实是有点影响，就是你老觉得哎呀我好老，哦，然后这些事情我也不能接受，那个事情我也不能去，因为我老了，这事情不能做了，那你就会呈现一个老态龙钟的状态。我觉得气是很重要，人家说相由心生，有没有？所以我绝对相信这种事情。 健康唯心主义，唯心健康主义。 哦，但是我对心态不感兴趣，我对这个作为成年人的经历很感兴趣。阿宝，哎，阿宝，这个问你一个，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是这个 性骚扰？会 不啊？ 那我问徐老师， 因为你就一副那种我好难以启齿，那我就先打 这没有什么难以启齿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情绪。 嗯， 阿宝听说过鸳鸯浴吗？ 啊，听说过。怎么样？你现在就问我有没有洗过鸳鸯浴？ 你怎么知道？ 那你先讲，你有没有洗过？ 我呀， 对，你看，这就是这最糟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都不愿意讲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去问别人？ 他太厉害了，他太厉害了。这个不是洗鸳鸯浴这个事情本身， 嗯， 这个词儿听起来那是很香艳的， 嗯， 对吧， 嗯？ 但是我要给你看看哈，它发生的这个环境， 嗯， 然后你又有何观感？ 嗯， 咱们看看啊，这就是照片上的，说是这个洗鸳鸯浴的单间浴室里， 嗯， 看见没有？ 这个人是在上厕所吗？ 嘿有，看旁边有床， 小床， 哎，小床， 嗯， 还有一个浴缸， 这叫床吗？ 嗯， 好脏哦！ 你还别说，我让我想起一些比较这个现代的那种 MTV 里边的那种场景啊， 嗯， 鸳鸯浴，说的是什么？这事儿现在在网上啊，引起这个非常大的争论。 嗯， 哎，就是说，哎，徐老师，大学教授，尤其要请你来裁判一下。 嗯， 大学生能不能洗鸳鸯浴？ 你先讲，能不能够在学校宿舍范围里面洗鸳鸯浴？ 这个问题要分三个。 第一， 可不可以洗鸳鸯浴？除了夫妻以外， 嗯， 就是说这件事情本身可不可以？ 嗯， 然后才到大学生可不可以？然后才到在大学的宿舍区可不可以有这样的浴室，这是三个层次的问题。 也是 啊，那我就想关心你对第二个问题的判断， 大学生可不可以洗鸳鸯浴。 我想假如说没有法律规定说成年人不可以洗的话，那么大学生也是成年人，大学生也可以洗。 好，现在这个案情向你报告一下啊。 这是什么案情？ 首都啊，北京啊，昌平啊，某大学，我就发现这里啊有些不正常。小孙说他经常会跟哥们儿结伴去那儿洗澡，分成男部女部嘛，这咱知道。偶然间他知道在南部的边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门里，哎，有单间，然后虽然价格比大众浴池啊稍贵一些，但是安静人少。于是半年前小孙就跟他哥们儿总共花了10块钱就能有这么一单间去洗澡。可是洗着洗着突然听见啊，隔壁有声音呢，隔墙的这个男女生啊， 泼水声嘛， 不 嬉闹嬉闹 嘲笑泼水。 嗯， 小孙心中就兴奋，不是就气，哎， 你不要把自己心里的话说出来。 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可怜的，听不见这种声音。 他在大学里边没有这样的， 没有人愿意跟他去洗鸳鸯浴， 不是没有这样的浴室， 哦，没有这样服务就对了。 嗯，小孙具有一种福尔摩斯的心态。 嗯， 接下来他调查半年间经常可以见到学生打扮的男女出入，这个， 他没在门洞里钻一个 这个小门。有一次他竟然看到，哦，有一个眼熟的男同学和一名女生出入。 嗯， 然后他跟工作人员打听才知道，只要有人花钱指定我用这个单间浴室啊，他不会管进去的是男是女。 嗯， 这就隐含了记者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到底这种事情该作何评价呢？ 作何评价呢？ 我啊， 嗯， 我这种事情如果在台湾发生啊，如果当然在宿舍里面，因为宿舍是校区，然后呢是学校管辖的，可能它的规定会比较严格。但如果说它是一个学生外租的地方，比方说它就是一个建筑物， 然 后对对民宅，只是出租给学生，因为刚好是学校附近，然后有一个浴室， 那说实在的，如果就台湾来讲的话，这种事情我觉得没有那么值得去讨论，因为可能在台湾来讲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你说哦、你说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赞成婚前性行为，但是在你情我愿男欢女爱的情况之下，那你总不能说人家没有钱去开房间你就不让别人找地方，他们也是不得已啊。如果我有钱能够找一个干干净净的，或我有钱去租一个房间的话，我为什么要花十块钱去一个 饭店？ 我为什么花时间去一个也没人打扫也不知道谁用过然后脏不拉几的地方？ 对，其实这个事情也从某一个侧面，咱先别说大不大学生啊、也从某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目前啊人民性生活的这个低劣粗制滥造的这个程度，对吧？在那么样一个破破烂烂的环境里，我们却要进行一个很浪漫的一个事情。 对， 这其实 这说明我们的这个广大民众的大学生的性生活非常浪漫。这是浪漫大， 这么困苦我都还要提醒到你 不知道知道法国最高贵的夜总会里边的房间布置成是一个这种马房啊、或稻草房啊之类的、 那是幻想、 很多人都愿意在这样的场合就是模拟这种哎，对 好吧， 对，你像那个小草这个顽强的生命力能把那石头顶翻，人的这种 什么隐喻， 这是诗人的比喻啊，就是人的这个性能量啊，它就像小草，虽然很柔弱， 野火吹不 对，它能把石头顶翻，这玩意儿是管不住的。所以我收集了一下咱们这个广泛意见哈， 网友反应， 记者先问了大部分当个学校的大学生，据记者说，大部分大学生说这个行为当然不太好了，有失我们大学生的风采啊，但是也有少部分大学生认为这没什么了不起的，鸳鸯浴嘛，我们经常洗是吧？也没什么。 你去问大学生，如果他有能力去住五星级饭店洗鸳鸯浴，有没有人会觉得说不光彩？一定没有嘛，就是什么不能说，因为他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经济拮据的时候啊，对不对？ 阿宝主要是有同情心，同情这些大学生 弱势群体， 他们 弱势群体， 他们也不想啊， 他们也不想， 对啊。 但是 你想想那些老板就包了五星级的饭店，那我们在求知识，我们没有投机倒把，我们在读好好的读书，可是我们另外一方面钱缺少，可是男欢女爱都是需要的嘛，对不对？阿宝是不是这个意思？ 性也 啊，是 没错。其实这个性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是吧？应该让大家人生一世几十年呢、要玩真是玩个够啊！这个，而且往往是这样的，玩够了，自然就平息了。 不， 你这个我，但是我还没说完这个人们的意见啊。少数学生觉得这个可以，大多数学生认为不行。但是也有一些高校老师觉得这反映什么问题呢？呼吁有关部门加大对大学周边环境的整治力度，还学校一个良好的环境。他认为没有鸳鸯浴是一个良好的清净的环境。但是呢，我在这个网上也看到一篇时评啊，这篇时评的一段话呀也挺逗的。他说什么？说白了，在校大学生洗鸳鸯浴无非是性在作祟。如今大学校园里的人文环境越来越宽松，学子们的兴致持续高涨，这是既成的事实。我们既不反对学生谈恋爱，也不反对同居，现在都不反对结婚了，这大学生都可以结婚了。但是这位的评论就说什么呢？我们抵制不分场合不讲文明的举动。为什么不认可鸳鸯浴呢？因为这里的隔音设备很不好，隔壁浴室里的对话声听得非常清楚，而这样难免会影响到其他人，并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你看他是说，再新潮再开放也要有一个起码的文明底线，不能让私人生活方式跟公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目标相背离。这是我了解的种种看法。 这个视频我也注意到了，他这个作者名字叫郭立场。立场坚定，立场坚定，过立场。他这里的哦，照他的意思就是说，其他都没错，主要是隔音设备不好。那意思就是说，要是隔音设备好的话，这就没问题了。这就是说，要提倡鸳鸯浴隔音设备好一点，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其他没问题，就是因为隔音设备不好，干扰了隔壁的人，那你做加厚墙了，这就没问题了。 其实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们真的也是冒着一个危险的。你知道这些大学生，你想想看哦，先不要说脏乱好了，你是说实在，我光是用想的，我都觉得真的没完全没办法。再来就是呢，其实 他听到没有？糟糕了吧？ 不是，他这个其实呢，冒了一个蛮大的风险的。你知道，你先撇除干净这件事情来讲， 这个场合安不安全。你说好了，隔音设备不好，你如果让别人听到了，好不好意思？如果你说墙很薄，别人如果看到了，好不好意思？ 还有现在手机 偷拍，你说偷拍这种东西，你不要说台，像台湾有很多那种上网卖的所谓真人秀的那种偷拍啊，那很多是你付了钱去 motel， 也就是那种情趣宾馆的那种地方，你已经觉得够隐秘了吧？对不对？但是你还是很危险，它就是架在比方说你看不到的天花板啊，或者是床的旁边一个小小镜头，这种地方不是更危险吗？ 是，而且男女混浴啊，这个一调笑啊，就时间容易拖长，现在也是流感高峰期啊，这个着凉啊什么的，也是值得担心的卫生的公共卫生问题。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里的一个关键词呢，就是宿舍区。 嗯， 什么叫宿舍区呢？其实它不是宿舍，它不是在大学里边正式的宿舍，它是围绕着大学的一些民居。大学生住不起宿舍，或者说还没排上号登记，还没住进去，那么住在外面，或者他们住在里面宿舍里，但他们起早到外面来。那我就想起宿舍区呢，所有的世界著名的大学都有宿舍区，你像 Berkeley， 外面这一圈 Berkeley 这个镇就是一个他们叫University Territory， 大学的领土。那 UCLA 也是，就每个大学周围都有那么一摊这个地方，这一摊地方通常的标志是书店比较多，而且另类书店多，就是旧书店什么多，然后通常呢都有先锋影院，就是说有一些电影院它票价特别便宜。我一直鼓吹就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应该在学校附近有它自己的影院，然后它很有系统的放很多黑白片，就是那些文艺片，就是一般老百姓可能不喜欢看，但它可能很便宜。在西方的大学里面，两个大学生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感情到一定程度的话，你去看电影吧，不会去看那些大片的，大片又贵又很俗气，我今天请你看什么啊？这个《哈利波特》，那你看什么？我们读什么研究生嘛？ 啊， 那就去 OK， 对不起哈，那就去看一些，比如《波将军号》啊，什么就以前的那些就是学术的电影。这个就是我印象里边的大学的宿舍区。假如说这个宿舍区里边红灯高挂都是浴室啊、桑拿啊、足浴啊，那这个大学的形象呢，真的是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责任在哪里啊？不仅仅是周围扫黄不力，关键是你想，所有的大学是怎么解决的？我岭南是怎么解决的？港大是解决的？中大什么？他们就在宿舍里解决，很简单。大学生他们有谈恋爱的，他们有发生行为的，他们就在宿舍里啊。 可是宿舍里发生也是蛮危险的，因为 你说 什么危险？ 危险。宿舍里面，第一，宿舍有宿舍的规矩。比方说有的宿舍就是不能让男生进，女生宿舍就是不能让男生进去，然后男生宿舍就是不能让女生进来，这是有危险的。再来呢，你说你要能够负担所谓的单间宿舍，就是我一个人住一间的，而不影响到其他人的，那是另外 很少单间宿舍的， 非常难。 他们是通常都是两间宿舍，但是你的 roommate 是可以商量的吗？ 就是说， 对不对？ 我给你200块，然后请你去吃宵夜。 我这个礼拜六我的朋友会来，那你也就明白了。下个礼拜四我的朋友会来，通常是这样错开。当然了，假如我们的宿舍条件6个8个人一起，那要6个8个人全腾空，那就难度比较高了。 不用那么麻烦，我新一代的英雄儿女，我跟你讲讲这寝室的故事。 众目 拉帘儿的，拉帘儿的， 那隔音设备不更差吗？ 有那样两对，那就别说隔音了。下边同学觉得骚扰，就是说这半夜里上边一拉帘，哎，哥们儿给递瓶矿泉水，这个你知道吗？这个现象。 我也有听说 有这样的， 我也有听说男生宿舍啊，就是半夜男生半夜起床去那个上厕所的时候，就听到那浴室里面就有人直接在里面洗鸳鸯浴啦，就根本不是这一种，就是其实就我说的是台湾真实的故事，就是你做完了总是要洗澡嘛，然后你就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你以为这是男生宿舍，你就觉得无所谓，但事实上怎么会有女生偷溜进来？然后还怎么会有女生偷偷进来就洗洗鸳鸯浴？ 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啊，好像是处于一个好多事搞不清楚的问题。说实在话，我觉得我都没资格对这事儿说它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属于我们非大学生的这个成年人这方面的问题，你都没弄清楚。比如说徐老师， 我发现这要加强学习，这些年咱这法律有什么变化我真不知道，但是依据于我过去我到现在搞不清楚，比方说未婚男女能不能去酒店开房住酒店，这事儿模糊吧，似乎我的理解是公安要抓你可以抓你的，对吧，你到现在 是吗，只要不结婚的，你在你好朋友啊，他们也许怕拖了十年了， 你知道，你比如说啊，像某些他们说五星级酒店好像现在一般没有这么管的，但是呢一些招待所呀或者一些仍然会啊，就是比如说你要男女，你们说是你们谈恋爱，但你们有没有结婚证，你们要没有结婚证呢，他说那要是公安晚上来查我们怎么解释啊，你这个一男一女， 那就假定说这个社会上男女要在一起就非得要结婚， 好多事搞不清楚，比方说咱说现在去洗桑拿，夫妻俩人去洗桑拿带好你们结婚证自然是保险啊， 为什么还要带结婚证， 还带一个塑料套，还带一个塑料套，否则搞湿掉也不太好，对防水， 但是问题在于 一路晃一路晃过去， 要是谈恋爱的两个人去要一个单间，甭说大学生，这事儿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是就是 都说不准， 是我反正缺乏学习，我现在中国好多这方面的事儿啊我弄不清楚， 嗯， 我只是知道过去说有耍流氓的，比如说甚至可以闯到出租屋里啊， 嗯， 你俩人那是在我小时候我记得说你俩人没结婚啊，你住一块你这耍流氓啊，你这个对 耍流氓是一个形容词， 但是现在我也没见到有什么法律明确宣布这个事儿 解除了， 不是当时又是根据什么我也闹不清楚， 那我可以想象可能是因为当时啊就是那个性教育不是性观念大家不是这么的好，就是可能教育的不是这么好，就害怕说你一旦闯祸了然后没有办法收场，因为你毕竟不是说 什么叫闯祸， 你比方有了怀孕了， 嗯， 那你现在如果有没有要结婚，因为你们是没有结婚的那个关系的话，那你现在是要把小孩子弄掉呢，还是你们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个小孩子呢？这是一个很后续很多的问题。 啊，你如果说你从理据上讲，你允许他结婚了，那么这个事情。